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至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至尊，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大家好，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云量较多，能见度非常好，最高气温只有25度，比较有利于人们假日出行。由于北风较大，冷空气带来降温效应明显，凉意渐浓，外出要适当添加衣服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渐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，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、武大爷那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。娘娘千岁，臣等并非私林训弟啊，我们是为公事而来，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，怎么能说私立训弟呢？哦，搬兵来了，既是为公，可有令箭？没有令箭，可有公事？有，给了十王李文忠，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。哦，杨娘娘，你给证实一下，你见着班兵的折报了没有？什么我都没见着，他们信口雌黄。哎，这事儿不承认了，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！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，武大爷站起来了，来到马娘娘的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娘娘千岁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，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，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。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呐、方才你说出这话，你觉着有愧没有愧？一个人说瞎话，俩人说瞎话，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？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？明明把班兵的折报给了十王，十王明明给了杨娘娘，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呢、居心何在？武大爷这一说话，宁国彪也急了。你想想，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。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，儿女亲家。宁国彪一想，你们坏，怎么坏到这种程度？ 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。娘娘千岁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决错不了，你们因何矢口否认？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您为什么不认账？康茂才富有德，仗着有战功，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吵起来了。您想想，打仗没好手，吵架没好口啊，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谁也不服谁，越吵吵声音越大，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。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，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放肆。吴殿长，宁波彪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造反不成？就这一句话把吴殿长可气坏了，心说行，哎，这卖酸梅的掌柜的会打官腔了，把当年放小牛那事全忘了，我动不动就知罪，动不动就放肆，咱们谁放肆？武大爷也是武将出身，也是性如烈火呀。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，把老头子气坏了，用手点指着老四：“我的四弟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变也不能变到这种程度啊！我是你磕头的亲大哥呀，难道说你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，就宠信着残废之言？你可知你做了多少错事？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。我且问你，中山王徐达怎么死的？军师刘伯温因何辞官不做？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？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，我亲眼目睹啊！陛下，你要这么做下去，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？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？陛下，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，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，每天都在死人，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！他们撇妻子闪爹娘，趴粮铺睡粮床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大明帝国的江山，为了万岁吗？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？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？陛下你变了，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，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？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？真叫人痛心。武大爷这话说出来，寻思能打动朱元璋。不管怎么说，磕头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你大哥，就说话有点过分，你还能责怪我吗？吴殿长想错了，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，他要不狠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。什么卖酸梅放小牛，在黄教寺当和尚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，早忘了。要讲究皇上的出身，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，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，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，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，揭了他的老底儿，越想打动他，他是越生气啊。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吴殿长，你特意的放肆了，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，你听谁说的？哎，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，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，朕没有这样办，你居然夜闯皇宫，跑到这咆哮偏殿呢，目空一切，这还了得？但念弟兄之情，朕 法外施人呐，把你官职一撸到底，回家吃饭。来人，把他们的衣服扒掉，赶出皇宫。武殿章一听，忍无可忍，赌气把帽子摘了，把袍子也脱了。朱元璋啊，你认为我给你当官，我高兴吗？我觉着良心有愧呀，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。你等着，人有好心，天有好报，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。武大爷越说越恨，真是瞪破了眼角，破口大骂了。马娘娘一听，赶紧进言：“要陛下，人不能放啊！您别忘了，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如果他要感恩，还则罢了。您看看他那样子，那是感恩吗？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。如果把他放了，他煽动是非，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！主公，不能放。”朱元璋一听有理呀，武殿长，好，既然你不愿意保我，你保谁？难道保元人不成？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？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。来人，把武殿长四个推到外头，和李文忠一并金瓜机灵。四老将骂声不绝，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。咱们简短截说，在骂声之中，十王李文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武殿长、宁波彪全死于金瓜之下。等打死了，五具尸首躺在庭院，朱元璋像泄了气儿的皮球啊，他也有点后悔了。哎呀，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！这个消息要传出去，这还了得吗？怎么办？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，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，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。这！哎呀，我怎么头脑发热，传了这么一道旨意？马娘娘看出来了，陛下您怎么了？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，就把心里话跟马娘娘说了一遍。马娘娘一听，冷笑一声：“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呀！您是万乘之尊，一国的天子，您怕什么？”死了就死了呗，以哀家之见，咱这活要干得干净，为了杀人灭口，把这五家的家眷一个不留，斩草除根，严密封锁消息。您那怕什么呢？朱元璋点头答应，马上降旨把韩金虎选进偏殿，告诉韩金虎马上率领一万禁军包围南京城，把这武家的家眷刀刀斩尽，任任诛绝，男女老少一个不剩。韩金虎当时领令，马上点兵。那边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？不，宫里头有个太监，这太监姓翁，是翁娘娘的本家。孟娘娘选为娘娘，就把她带进宫了。12岁净身，就服侍孟娘娘。这人叫孟顺呐，心挺好。孟娘娘一死，他是痛断肝肠，但是自己是个太监，有什么能力啊？宫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孟顺看得真而切真，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。孟顺一看，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，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，无论如何给武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恒啊！趁着混乱，他离开皇宫，化妆改扮，到了十字街头。这孟顺一想， 哎呀，吴家呢？我老不离开皇宫，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。除了十王府，我比较清楚。吴家送信我来不及了，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。他撒鸟如飞，到了十王府，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李安一听，妈呀！哎呀，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？王顺说：“赶紧走啊！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，你们武家一个也活不了。”说完了，王顺也跑了。说跑哪儿去了？咱们后文书再说。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鸟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。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，叫李昌，今年不大，才15，正睡觉呢，让李安给扑了醒了。哎呀，少王爷快走吧，大祸临头了。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，李昌大哭啊，连鞋都顾不得穿，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。哎，韩金虎迟来了一步，把这五家全抄了，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。李昌逃到南京外头，不敢报真名实姓，跟李安、主仆二人讨饭，赶奔北地燕京。哎，路上还真没出事儿。咱们简短接说，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。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。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。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正相反，每日陪着大帅田在彪操练军队，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，人们是热火朝天呐。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，但是不那么准确。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、田子彪商议军情，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，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。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，说是少师王。哦，四殿下一愣，请站起身来，在院等着。咱们单说少师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，往台阶上一看，燕王在这儿。他见过燕王两次，所以比较熟悉啊。大叫一声，哭拜在地啊，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。燕王知道有大事，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。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，李昌明白过来了。哇一声哭出来，把燕王抱住，说明以往的经过。当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，四老将被金瓜击顶，又说到孟娘娘被害之事，四殿下一听，什么？娘啊，你可疼死儿也。燕王也死过去了，王府里一阵大乱呐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造孽造孽，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，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。等把燕王给撅拨过来，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、啊，哭一阵又昏过去了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呀，跟傻了一样。田在彪、常恒、孟通、焦亮、沈万三，连娘娘沈凤莲，大伙这个劝呐、啊，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。不过燕王说的明白，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，给我母亲报仇啊！来呀，传旨发兵，这就发兵啊！姚广孝一看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殿下，臣有下情回禀， 军师，你怎么还不派兵？ 弥陀佛， 殿下，咱不能派兵。 为什么？ 哎呀，您别头脑发热，听臣把事情说清楚。咱有多少家底儿，您不知道吗？咱们的精兵不超过50,000，怎么能报得了仇呢？还得派人守着京，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，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，这一分散还有人吗？再这一说，也缺乏良将啊。殿下，难过我们都难过，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，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。 是啊，大帅田在彪也同意，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， 不，我非发兵不可，你们不去我自己去。 娘啊， 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，说殿下咱这么办吧，咱们求神吧，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。你看古人信迷信呢，燕王点头了，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，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，殿下，现在神仙发话了，要想发兵不难，现在不行。燕王就问，那什么时候能行呢？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。燕王用手一摸，坏了，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，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问姚广孝，姚广孝说了，不长过肚脐儿，门都没有，这是天意，恕臣等不能遵旨。这下把四殿下给吵的，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，拽着自个儿这胡子，你怎么就不长呢？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儿？哎呀，娘娘就劝。哎，单说这一天，四殿下睡醒了一觉，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。这和尚没安好心呐，他就是借口不发兵。那胡子有长那么快的吗？要长过肚脐起码也得3年呢。燕王越想越生气，无意之中的捋了捋胡子，这一捋把他吓了一跳，就见胡须长过肚脐，无流虚然飘洒千心呐。他脑子嗡了一声，心说这怎么事，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，可不是吗？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，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。你说这不是仙气儿吗？军师大帅，你们快来看。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，姚广孝、田太彪、长恒众人全到了，一看燕王也都傻了。姚广孝一看这帮邪门啊，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，难道真有神仙吗？燕王手托虚然呐，军师看见没，这可是天意，该着我进兵报仇了，哈哈哈哈。燕王高兴，用手一捋，坏了，掉下两绺了。哎，这怎么事，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。咱们书中代言这一段书叫奉法接龙须。怎么叫奉法接龙须呢？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，天天哭，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。沈凤莲非常聪明，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，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，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，弄了几绺，拿胶水给他粘上了，这要过去说迷信，胡子还真出来了，哪有那么八宗事儿？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，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，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，群臣没有不乐的，但是足以证明燕王报仇的心切。在这四殿下说话，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。说完了，